空气。你敢知影，阮几暗暗暗睏袂去，心内卡想也是你。你敢知影，一世人我最爱的就是你。明明知影放你去，就会永远失去你，也是将阮的命运都予天来决定。但是咱两人有约束，一定爱好好保重，一定爱幸福，嘛爱快乐。虽然分开是这艰苦，但是咱两人。我的未来你免烦恼，想也是你，你敢知影，一世人我最爱的就是你。明明知影放你去，就会永远失去你，也是将阮的命运交予天来决定。我的未来，你免烦恼。